谢主。我想这个大概在这两个礼拜哈，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知道啊，现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事，对吧？就是这个 coronavirus 的这个事情啊，好像人们都很紧张。我看见在远东的话，几乎个个都是口罩戴着，而且口罩很难买。不过我这次买到了 N95 的，买到了50个，我可以自己可以带着用，应该是很安全的，可以去，很安全的可以回来。本来是4月7号才要回来，我礼拜三就出门了，然后我提早到3月5号就回来，所以这次只去一个月。那中国的25天就取消了，香港的5天也取消了，所以取消了一个月的行程，就早一点回来啊！感谢主，这也是神的恩典。很多人都怕这个时候坐飞机，或者是在公众的场所。但是我们基督徒，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诗篇，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神的保守里面。特别是诗篇91篇第1节到第7节，你们如果好好的读一下，我们相信我们真的是神的孩子们。难道神不能够帮助他的孩子们，在这个各样苦难危机的时候来拯救我们吗？当然可以，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但是我们也有尝试，我们知道这种的细菌是会传染，很容易传染的。我们尽量有的地方我们要避免去，有什么口罩啊这些东西啊，在人群当中该戴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戴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的百姓如果没有知识的话会因此而灭亡。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不是灭亡，我们只是提早搬家到天上去。所以我真正在想的时候，我觉得说，万一我就是得着，我3天之内或者一个礼拜之内走掉的话，我也欢喜快乐，因为我知道我到哪里去，因为地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个暂时居留的一个地方。我前两天去看一个弟兄，他比我大1岁，他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犯了一个白金森的这个毛病，现在几乎都不能站也不能走，寸步难行，非常的不容易的生活好几年了。但是他心里面很高兴，我一见到他就跟我讲，他说，弟兄，我赚到了。他说，照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他说，我现在已经81岁，快82岁，我已经赚了很多了。所以他说，我就是什么时候去见主，我一点都不会遗憾。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心不是要长久在这个地上，因为在地上有苦难，我们在天上什么都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也没有，哀嚎也没有，不再有哭泣，感谢神。好，我们就讲到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我以为我好像在这里讲过，后来我翻了我的记录，我没有在这里分享过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接下来的就是要领受圣灵的洗，不然的话，我们的基督徒会过得非常软趴趴的一个生命，碰到什么都害怕。但是当我们有领受圣灵的洗，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属天的平安跟安息，而且你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你什么都不再去惧怕他，都不再去惧怕他。就好像但以理的3个朋友跟但以理，他们都是身上有神的灵的人，他们说神一定会救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会 救我们，急祸不然我也不怕。这3个朋友就是这么样子的相信，但以理也是这么相信，在面对狮子，在面对这个火窑，他们仍然蒙神的看顾和保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只不过是简单的这种的瘟疫而已，所以我们应该心里面不要去惧怕它，让我们免疫力可以增强。你不怕，你就有免疫力就强，你就不怕。但是你不要故意去得着哈。 我们能避免还是要避免啊，尽量是不得症。OK， 好，我就跟弟兄们分享这个啊。OK， 好。关于用圣灵施洗或者是圣灵的浸，有几种不同的名称啊，先解释一下，先解释一下。就是当我们基督徒第一次被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那个第一次就叫做圣灵的洗，用圣灵施洗。如果以后在圣灵好像又在浇灌在我们身上，那就叫做圣灵又浇灌，就不叫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头一次你的灵，神的灵降在你身上，那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的经历。有的人是会经历到好像火在你头上烧，我们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我们看见有火焰在落在每一个人头上，所以你会觉得头上热热的，或者全身发热的。那个第一次的现象叫做圣灵的洗，或者叫做圣灵第一次浇灌。第二个名词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叫做领受了圣灵的洗，然后接下来就不叫做圣灵的洗，就叫做又被圣灵充满。他们又被圣灵充满，又被圣灵充满。唯有第一次的时候叫做圣灵的洗，或者是领受了圣灵。领受圣灵也是一样的，就当你第一次领受到圣灵浇灌在你身上，你的感觉会不一样的。你 physically 会感觉到，你的嘴巴会说出一种你听不懂的言语，然后从今以后你里面的胆量就大了，你就勇敢了，而且你的手就带着圣灵的恩膏了，那就是你领受了圣灵的洗了。还有用圣灵降临，其实跟浇灌是同样的意思哈，就圣灵从天上降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跟我们有三种关系，一种是跟我们同在的关系，第二种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内住的关系，第三是圣灵膏抹我们降在我们身上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三个关系我们都要经历到。好，我们来读这节圣经哈。这节圣经就是马太福音3:11，我们来读一下。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这是施洗约翰所讲的话。他在约旦河旁，他告诉这些百姓，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叫你们悔改，那个叫做悔改的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他比我后来，因为耶稣降生是比施洗约翰慢了6个月啊，所以他比我后来的，他能力比我更大。他说我给他解鞋带。”提鞋都不配的，他来了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施洗者是耶稣基督本身，是很特别的。只是我们透过人的按手，或者透过人的分享的信息，或者是很多人是自己在无形中在祷告的时候，我碰到最近有很多人说，当他们很迫切的在家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嘴巴就开始说出方言出来，他们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跟他解释，他们搞不清楚。但是很多人就是在自己的祷告生活里面，当你很迫切很真诚的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说神啊，我要经历到你，我不但是头脑相信耶稣，我要生命中经历到你的触摸，让我感觉到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很真实的东西。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你这样子的恳切的祷告，你甚至说主啊，你若不充满我，我就不起来了，你就一直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充满你。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绝对你不会失望，不会失望。好，我们再读另外一节圣经。这一节啊，这里是约翰福音的1:31-34。这里说，我先前，一起来读，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 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这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里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下来你是可以看见，你是可以看见，很奇妙的。怎么看见？因为一定有一个现象，一定有一个现象。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这个人会变成很热情，那个爱是很真实的，很有力量的，他整个人会变不一样。你普通的一个人，人家看还是一样啊，还是老样子啊，讲话声音也没有什么恩高，好像那个热情也不够，你就觉得这个人没什么改变，生命没什么改变。当你如果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你讲话就有恩高，你这个人就有热情，那么你就不会在夫妻之间吵架。我知道很多夫妻吵架都是因为没有圣灵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没有那种热情，没有那种真正的爱，所以这个吵架到处都会发生。但是如果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你的性情会180度的改变，你从一个很刚硬、很自私、很不容接受别人的那个情况当中里面，你会改变成为一个非常的宽广、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愿意用爱心去帮助你周围有困难的人。你的性情就变成耶稣基督的性情了，因为是主的灵在我们身上，所以把我们整个人的心也都转变过来了。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啊，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经历的啊。所以今天我盼望在我们中间还没有经历过圣灵洗的人，今天一定要经历到，好吗？ OK， 好。耶稣在升天以前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从第四节，如果你一直读到第八节，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耶稣要升天以前跟他的门徒们聚集的时候告诉他们的。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耶稣升天以前最后的一个提醒他门徒们的话。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所讲的那些话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知道你去了，你现在不再回来了，那么你就会说一些最重要的一个话，最重要的话。这次我的孩子们他们说，爸爸你要不要给我们说一些最重要的话。我跟每一个孩子都说，每一个孩子都说，但是我说的最重要的话就是说，你们一定不要离开主，要一直跟随主，要一直爱主，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我一句最重要的话，我觉得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话。你所寄留给他们的财富不会让他们发达，你所带给他们对主的爱、对主的信心的话，会让他们一生一世真的是蒙福无穷。一个蒙福的人，你的后代必定会蒙福。我们最近看见好几个家庭，我们跟他谈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我就谈到说，哎呀，他说从我外祖母开始，哎呀，我们家就是开始认识耶稣以后，一代一代的蒙福，到如今都没有人偏离主。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幸福，就是认识耶稣并且跟随耶稣，把我们的后代也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 父应许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尔书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在以西结书里面，在很多的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所谓的末后的日子，就是耶稣升天一直到耶稣第二次降临这一段时间叫做末后的日子。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长，但是在神看起来一千年就像一天一样。所以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无逊节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解释，他说这个就是耶尔书第二章38节到38节里面所讲的，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用他灵浇灌他的儿女们。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就知道圣灵会降临，而且会越来越凶猛，越来越厉害的降临，要降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最特别是好像最近这个十年来哈，这个圣灵的风好像有一点点减弱了。过去在1980年代，我记得我们80年代刚刚从 San Diego 搬到这个 Orange County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洛杉矶的华人教会对圣灵有一大片的热潮，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吧？80年代的时候，在南加州，那个华人刚刚接触到圣灵的时候，哇，好复兴！我们那时候办好多特会，对不对？一办特会都是几百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聚会里面，大家都火热的追求。但是最近十年好像冲淡了一个属灵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把它传承下去的话，到了一段的时间，就像温度一样，里面的火没有继续烧，这锅子里面的水慢慢就冷下了。现在要重新点起来，我们要重新点起来，让我们时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强调圣灵的工作，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说，这个就是耶稣说，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呀，这不是门徒讲的，耶稣说的。耶稣说，约翰是用水给你施洗的，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呀。他说，你们一定要不要离开，要等候。所以等候就是耶稣叫你去等候圣灵降临，你一定要等到圣灵降临，你才可以离开那个地方。这就是等候的意思。我们不可能说到车站里面去等一个人，结果等了一个小时你就走了，没有看见这个人，这个不叫做等候，这叫做傻瓜。你只是去那里看望一下啊，这个很重要的。好，耶稣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也曾经讲过这一段话啊，就是约翰福音的7章37到39节。耶稣说，节期的末日啊，这里是节期的末日，也最大之日，耶稣就站着高声的说。我们很难看见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会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他嗓子提高了，大声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大声的一个疾呼。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嗓子，我们都肺活量，对不对？我们耶稣既然看重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大声的呼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一定会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活水的江河？你们有没有看见那个瀑布里面下来的那个水，啪下来的水，或者是一个水坝里面流出来的那个水，那个就那个江河的活水的江河，那个水是动的，而且是像江河一样的流出来的声音，那声音是多么的大。也就是说，信我的人要从他们的腹中。我最近有一本书，我发现有一个人专门研究我们人的三，我们人是三而一的人，我们有灵、有魂、有身体，而且我们的灵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高大的，我们的魂也是跟我们身体一样高大的。 然后我们身体三个站起来，灵魂体都一样高一样大，我就觉得，嘿，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灵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天使是灵，对不对？当天使一显现，它就是人的样子嘛，不是吗？我们的灵也是一样的，也是那么高大，它从我们里面出来，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魂也是一样，所以灵魂体是很奇妙的东西。如果我们人这三样东西失去了一样，那你这个人就是不是人。人一定有灵魂体，那你的灵呢？你的灵呢？一定会说话，你的灵会说话，就说什么话？从腹中活水的江河，灵证明你的灵是很活的，不是哑巴。有些人是有灵，有灵也是活过来了，但是他的灵是哑巴，不会讲话，也就是说。他一辈子信耶稣，他从来没有活水从他的腹中流出来，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里用领受圣灵、受圣灵来描写圣灵的喜。耶稣这话是受圣灵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就是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圣灵还没有从天上下来，圣灵只在耶稣的身上没有限量，圣灵也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因为施洗约翰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很特别的，他母腹中在 baby 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姐妹们，当你们知道有谁，或者弟兄们，当你知道有谁开始怀孕了，赶快为他的腹中的婴孩来祝福、来祷告，让这婴孩在腹中就被圣灵充满，非常重要。当这孩子在腹中被圣灵充满，那个妈妈会觉得肚子在跳动，咚咚咚咚咚咚跳动，那你就知道你这孩子已经被圣灵充满啊！你自己妈妈被圣灵充满，你里面的腹中的这个婴孩就会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孩子生出来就很好养，我告诉你啊，他很好养，他甚至吃很简单的东西都可以活着。你看施洗约翰，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活到30岁开始那么有能力传道，他没有吃很好的这个羊肉牛肉，他吃蝗虫野蜜他就长大的那么有力量。所以我们看见，我这个有天上的粮食跟只靠有地上的粮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耶稣这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得着荣耀？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升到天上去，坐在天父的右边的时候就得着荣耀了。所以耶稣升天之后10天，这些门徒们在耶路撒冷楼上在那里祷告，到了五旬节的那一天，就有一阵大响的声音下来，好像大风吹过，充满了这些门徒们所坐的屋子。这个屋子我已经到过3次了，在耶路撒冷这个马可楼，很多人都去过了哈，你们都去过了吗？没去过啊，我明年4月要带弟兄姐妹去耶路撒冷，我们明年大家组一个团哈。我现在有很多人有兴趣说，我们要找那个叶洪光牧师，在耶路撒冷他已经住了10几年，他是等于是耶路撒这个以色列的专家了，他是一个很爱主的牧师，请他带我们在这个以色列哈玩个差不多这个寻这个耶稣的脚踪啊，在耶路撒冷待过大概10天9夜，这样子你们就可以看个透。你们一定会很兴奋，每一个地方你看了都会很感动，特别是你到了耶路撒冷的马可楼，就是那个当初120个门徒在那里等候的地方，就回到耶路撒冷等候的地方，你到那里，哇，那个圣灵很强很强，我3次在那里都被圣灵大大的浇灌，大大的充满，那个地方一直到现在都是圣灵在那里非常的荣耀的一个地方啊，感谢主。哦，所以耶稣他坐在父神右边的时候他得着荣耀，那门徒们也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楼上祷告了10天，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就啪下来，于是圣经说什么啊？ 这个，首先哈、啊，圣灵这一节圣经 ，OK， 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就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这里是告诉我们，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你们一定会得着能力。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着一个属天的能力，啊，属天的能力。如果不要做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没有能力你就是软弱吧。我们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好不好？不好。当然不好，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那么要有能力的基督徒，那就必须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是领受圣灵的洗。这个能力是很大的，这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就是说，我们就有一个传天国福音的这一个负担，有这种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有资格去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你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你是靠着圣灵给你的能力，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其实我应该要把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都打出来。啊，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间有一个大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门徒们所住的屋子。又有火焰，好像舌头，我们的舌头，落在门徒个人的头上，在每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说出别国的话语出来，说出别国的话语。在那120个人当中，他说的话语，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大概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介绍他们说了十几种的话，那有记录下来十几种，可能还有从别的地方回来的人，他们如果听见的话，在120人当中说了很多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的话，因为他们都是加利利来的耶稣的门徒，他们只会说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话，他们不会说意大利话，不会说其他国家的话，西班牙话这些。但是那一天他们就说了，很奇妙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而且这个现象呢是很奇妙的，这个声音一响的话，我相信是很大的声音。于是在那里过这个五旬节的这些从世界各国回来犹太人，他们听见那个马口楼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声音，甚至又有看见火焰好像从天上这样子落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又听见，他们人就聚在那里，几千人，圣经有记录的就说有三千个大人，那孩子或者是其他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三千个人他们聚集在那里的时候，彼得跟其余的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这彼得就传了第一篇的福音的信息，这篇信息是圣经里面传福音最棒的，向犹太人传福音最棒的一篇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里面很多人都讲过，我们看见他最主要就是传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是神所差来要拯救我们世人的神。当彼得传完这篇信息的时候，这些人就说，那弟兄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应该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样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那里彼得的第一篇信息里面他也讲到，你们要悔改，要接受耶稣，然后呢要领受圣灵。所以这个福音没有圣灵，这福音就不完全。我们强调的是我们全备的福音，我们要一整套的福音， 我们都要领受。我们不可以说啊，我只要得救就好，我悔改，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够了，不够，你还要被圣灵充满，还要领受圣灵的洗。所以那一天，他们这120个人都说了方言，来证实耶稣的话，太奇妙了。接着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描写了，其实在第八章里面就有，第八章里面腓力他们在腓力到撒玛利亚，因为犹教会已经增加到几万人，很多人了，然后这些犹太人就逼迫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开始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那腓力就到了撒玛利亚去，圣经告诉我们说，腓力去了以后就有很多的大事情发生，很多奇怪的病人得到医治，很多的瘸子起来行走，很多的哑巴说话，有各样瘫痪的人都好了。于是那个城里面就有了一个大的复兴。那大的复兴当中，里面这些撒玛利亚的人他们就受洗了。其中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是使那个城里面的人大家都很害怕的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也看见圣灵的大能，也信了耶稣了，也信了耶稣了，然后就一直跟着腓力，看看腓力所做的啊，实在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教会的执事，但是却是带着圣灵的大能，所以很多神迹奇事发生。那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这个消息，马上就打发彼得、约翰，你们去耶路去撒玛利亚，去看看这些信徒们。他们去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人已经信了耶稣，但是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彼得、约翰就为他们祷告，于是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连西门看见了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后来信耶稣了，他也羡慕说：“这个比我过去所有的邪术的力量是更浩大，我要这个。”他就跟彼得说：“彼得，我把多少钱给你好不好？把这个恩赐也给我。”彼得说：“恩赐不是可以用钱买的，你不要用这个来贿赂我。”他说：“你跟你的金钱一起灭亡吧！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不是的，是要你的心里面渴望，你追求就可以得到。”到了第十章，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也是外邦人的家，他们第一次请彼得到这里去，彼得。正在他一开口讲道，没讲多久，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这里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那些奉割礼跟彼得一同来的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这是可以看见的，看见，对不对？看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都稀奇。为什么？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因有说方言来证明他们是已经领受了圣灵。到了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记载到，使徒保罗在路过以弗所的时候，碰到以弗所的这些基督徒，他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们最重要的问题，就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于是保罗就跟他们解释，然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哈，很明显的。感谢神，我自己亲身经历到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已经有64年多了。我信主半年就被圣灵充满，一直到如今，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圣灵的道路。所以我无论到哪里啊，我第一次去的地方，我一定会讲圣灵的洗，因为我主要是要帮助这些基督徒，自己让他们以后自己刚强起来，不要软趴趴的做一个没有力量的基督徒。最关心的就是基督徒，你领受了圣灵没有？我们今天时间会，还早吧？还好 ，OK， 还好 ，OK。好，这个我就你们不讲了。我就把它挂过去哈，就开启了门徒们近日圣灵诸般恩赐的领域。哦，上面就是这个，哦，这个第一个哈，圣灵充满会开启门徒们说方言的本能，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的话，你都可以说方言，因为，但是你一定要说圣灵的喜，这个圣灵的喜就是开启了你说方言的本能，这个说方言就是你的灵开始直接向神祷告，因为你很多头脑，你的祷告的这个思想非常的受到限制，你不知道要怎么祷告，就是你祷告你也说现在我们要在为什么祷告，你没有这个负担，但是你的灵会有，因为我们的灵会明白别人灵里面的需要，所以当你的灵已经活过来的时候，你的灵在祷告的时候就是为着你周围的人在那里献上祷告，那个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祷告，真的是可以直接感动到对方，让对方真的有很奇妙的一个改变。好，第二个就是圣灵的喜，就是开启了门徒们进到属灵恩赐的一个领域。属灵恩赐的领域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九种的恩赐，这种每一种恩赐，我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一次都是求神把这九种恩赐都赐给我，主啊，赐给我知识的言语的恩赐，赐给我这个智慧言语的恩赐，赐给我这个信心，也赐给我异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做先知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说方言恩赐，翻方言的恩赐，这九种我都要，九种我都要。我看见在使徒保罗身上样样都有，在我身上还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准，还是很肤浅，还要追求，我们都要追求，已经开始进到圣灵的运作的这个平台了，但是这个平台是一阶一阶的上去的，所以我们要一阶一阶的追求，一直追求，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圣灵的这种聚集的特会的时候，尽量参加，因为一般的教会不太会讲这个信息的，就在特会当中才会听到这种信息。有的教会是我过去牧会，我是经常开放邀请大的讲员来，然后办一个大型的这奉献会，那大家就有机会领受啊。所以这也是神的个奇妙的恩典。好，怎么样子来领受呢？第一个，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我们都已经悔改了，我们都已经奉耶稣名受洗，我们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必定会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是有内住了，但是我们还要侍奉的能力，就圣灵外在的浇灌。啊，这个外在的浇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渴望，渴望，渴望，然后追求。”然后相信，这三点，你如果没想要，那就不用谈了，那根本也没有用。但是你也渴望，然后你相信圣经的话。第三，然后你的追求，这三样都有，你一定可以经历到，而且你天天可以用，很棒，天天可以用，我特别是礼拜天我用的特别多，因为礼拜天还讲到。特别会用的多啊！如果我礼拜天早晨有好好的在方言祷告，跟没有马马虎虎的用方言祷告就不一样。但我很认真花很长的时间在祷告，所以我礼拜天呢，我比较喜欢我一个人独自开车。为什么？没有人在我旁边，那时候我可以大声的用方言祷告，大声的唱，大声的喊，没有不会影响到别人。我记得那是我最好的一个时刻。当我一花了很多时间的时候，那一天的道我就觉得不一样，真的是有震撼的力量。弟兄姐妹们，你不妨你自己关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自己的房间关起来，然后你跟神大声的呼喊，神啊，我要你没有给我不放你走，然后你拼命的这样子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这没有这样做。 OK 他很想要，所以他今天特别来这里。因为我告诉这个裴姐妹啊，我今天要讲圣灵的喜，他一直渴望，但是我想你的胆子太小，你胆子太小。这什么叫做渴望啊？我在 在国内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圣经老师，他是在金陵神学院毕业的，也是在神学院里面教圣经的。他看见圣灵浇灌下来，很渴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他说我非常非常的渴望被圣灵充满。他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都偷偷的到家庭教会去追求，还别人都得着了，我就是没有得着。我说，你真的渴慕吗？他说我很渴慕啊，我要啊。我说好，那你渴慕，现在我来祷告，你祷告，我看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你啊，一点都没有渴慕啊，你哪有渴慕？有渴慕你才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一个韩国牧师，我请来在我们家里的开始教会的时候，礼拜三来，他来帮助姐妹们被圣灵充满。他说我告诉你怎么样子的渴慕被圣灵充满吗？他说我渴慕圣灵到一个地步啊，我就好像拼命啊，如果圣灵没有充满我，我就不要走了，我就死在这里了。他说我是这样子的渴慕啊。他说后来我就得着了。他就这样子，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就是这个心来渴慕啊。那有一个韩国姐妹到我们中间晚上祷告会的时候，他看见有的人这个声音好像要死不活的，他的手砰从他的背上一打，用力渴望，不要这样子，这样子要死不活的，好像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你要认为说这个好像就是如果是地上财宝，这个全是一大包的珍珠宝贝，你要的话你就要来拿，有这样子的心情啊。那这些都是秘诀，就是说你真的渴望，所以渴望的时候一定你就里面会有表示，这表示就是活水将要从里面出来，大声的说。这次我们到这个山城教会跟触动教会里面，我就是告诉他们这一排，我说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说最大的声音说哈利路亚给我听，最大的声音哈利路亚，就这样子，不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不够的，我说每一个人都给我说，看你的声音最大是什么声音，我说等一下我开始祷告的时候，你的声音就是要那么大，就是要刚才像刚才那么大，哈利路亚，你的声音很棒。我们就是用这个声音啊，你知道吗？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不会去考虑到别人怎么看我，我主要的是我要经历神啊，我管别人怎么看我，没关系啊，你不要说我要斯斯文文的，不要，你就说圣灵怎么做，我就是要，我知道现在已经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声音要大，不要害怕 OK。 好，下面第二个，这是要求，这个求你们都求了，而且圣经允许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有的人说圣灵不需要求，不对，圣灵可以求的，圣经明明说，而且是耶稣说的，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啊，我们是求圣灵浇灌，这个我们可以求的。好，凭着信心在你的灵里面发出那种灵里面的声音出来，连如果你们对我的话还不能说服你们的话，你们去听听大卫鲍孙讲的，这在圣灵里祷告，他也特别强调说方言的重要，而且他也强调说方言是可以用信心说的。哎，我起先不懂啊，我起先就是一直等。我们早期的宣教士，那个60年代的时候，他们很注重圣灵充满，但是他们不会用这个方法说，用信心来说，他们就是，抓我的这个喉咙啊，抓我的头啊，然后背啊，然后一直叫你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这样是不好像，现在我发现那个是 walk， 很多人是 walk， 但是我觉得还有更棒、更快的，就是你用信心说。你信心一说出来以后，你的方言就会变，然后你有说过方言的，你要求神在这个时候给你新的方言，因为 因为耶稣说过了，这个我就把它这个最后一句一个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耶稣说信的人必定会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什么神迹？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说新方言，说新方言。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来说新的方言，好吗？弟兄姐妹，你们已经有会说的，随时可以说方言的人，我们举手一下，随时都可以说的。怎么那么少呢？随时啊，哦 ，OK， 我们一定要随时说啊。哦，我今天要挑战大家哈，今天挑战大家，从今天开始，你要说主啊，我要随时可以说，因为你的灵活的活的，你为什么灵不讲话呢？灵讲话就是你跟神祷告嘛，随时可以说。然后你们已经有说过，曾经说过的，我知道你们曾经说过，但是你们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说了，你要恢复说用方言祷告的习惯，然后要经常的说，经常说，然后求神给你新方言。这里说必定会有神迹随着，什么神迹？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不会赶鬼，啊，有一点问题啊。这里说一定有这个神迹，信的人一定有神迹随着，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如果我们不会赶鬼，那也是证明我们的能力很差，连鬼我们都不能胜过他，我们能力还很差。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说新方言。我们现在就来经历一下，好吗？没有说过的人，没有说过的人，我特别挑战你们，今天早晨你们要开始放心的说，好，我现在要这样子用这个方式来让我们不要去看你旁边是什么人，不在乎他是什么人，你现在就把眼睛闭起来，你专一的看耶稣，专一的看耶稣，然后你的双手伸出来，好像跟耶稣领受这个 gift， 这圣灵恩膏的这个领受一样。不管别人怎么样，你自己管你自己，然后让你里面对这个圣灵的心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渴望，极大的渴慕。然后我祷告完，我说一二三开始说的时候，你们就蹦出一种的声音出来，从你的腹中蹦出一个声音。最好如果你不懂怎么样从腹中活水江河流出来，你就是用你的手压住你的腹部，大声的从你的口里面有声音说出来。这个声音你不要说哈利路亚，也不要说普通话，也不要说福州话，也不要说广东话，也不要说任何你懂的话，而是说你不懂的声音从你里面出来，用信心说出来的那个就是。当你说了几句之后，圣灵会触动你的舌头，你的舌头那时候就开始会自己动起来，那时候你就让它流畅的一直继续说下去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好，我祷告一下，我们开始来领受这个。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主啊，这个应许就是你要给我们众人的。主啊，求你现在主啊施恩给我们，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遮盖我们，就在这个场合里面，求你荣耀的圣灵现在就将你荣耀的圣灵来倾倒在我们众人的身上，让我们领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让我们领受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的经历。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这样子感谢祷告。